刚相识于四时，约你看起约独是海边手多手到零时，连等多一等都太迟，这个节奏约会你可满意。尖沙咀书店开始逛两日到摆花市，就突然求婚于首尔，还嫌不够快，下秒用爸妈分界办理签字。爽雅新居的钥匙，你去布置我入住，一边拣窗纱买陶瓷，摇篮给初生的女儿，凑够两个我问你可要试。是否小宝宝一叫爸爸，已马上直送考试，未学怕恨意识展翅。这些家长策略，必须一恋爱就要知。其实我想过共你缓慢一点，无谓要一晚尽献全部的暖。人逢世让爱慢了，万一再受到细菌感染，下次恐怕再添加件。既然需要找个伴侣抱紧去睡眠，找到记得还恨直冲找一间酒店。良辰如果一秒就化烟，别再归坐饮半天。其实我想过共你要进花园，无奈我一跳就到筹备婚宴。条长路远没有慢线，或者过十秒四方开战，全城沦陷车辆炸上天。一按电掣，千种美好全部变碎片。共你偷身我才明白，在世算太短，想跟你什么也做遍，不需要留一线。参加邀子婚礼时，两老再次约会时，一起参乖长旅行时，幸福竟偷偷加了时，与我变到我问你可满意。一直很开心先觉匆匆，眼看着万对千对，到一遇你那么讽刺。光速相恋故事，只因彼此契合自此。其实我想过共你缓慢一点，无谓要一晚尽现全部的暖。人逢乱世让爱慢了，万一再受到细菌感染，下次恐怕再添假件。既然需要找个伴侣抱紧去睡眠，找到记得还恨直冲找一间酒店。凌晨如果一秒就化烟，别再归坐饮半天。其实我想过共你游进花园，无奈我一跳就到筹备婚宴。条长路远没有慢线，或者过十秒四方开战，全城沦陷车辆炸上天。一按电掣，千种美好全部变碎片。共你偷身我才明白，在世算太短，想跟你什么也做遍，不需要留一线。一秒就叫望世兑现，不要大念还在拖欠。宇宙太善变，没空再逐快鸦片轻骗。今天有光赶快放闪，请当世约得几秒钟全部要列完。像拗口令那句气喘，为求无间断。光阴有限不够浪费，因此我们百般献劝。一生要用一句话说完，请跟我到每天。